尽梳化的一间空屋，他仿佛很想痛哭，专心想一想，伤心时有眼泪顺顺利利被滴出，花有几株，他在换礼服，歌要结束，今晚要继续。他与沙滩披起黑色的披肩，表演冰封的怨曲，披肩升空飞出黑旧记哀艳特技，令梦幻再哭，歌再结束，thank you.